费着爱的天分，经过多少的旅程，才明白你要等。为爱归来，我要为爱归来，在或不在，用一生等待。我的爱，我的爱，为爱归来，岁月 怀抱，看一片落叶渲染了秋色，看一季落花沧桑了流年。今天是10月14号，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

恋在不爽，心里不平衡。说衰的是男人就要命的自尊，年幼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，放思春的装着面，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，男子之后闷闷闷。你要学学那个旅馆里真的先生好春，哦，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。为你想到过去，就一个让我写出了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， 我的心里只会永远恨你。 你的美人之间又何来去，对我一个人在这里吹了梦去，我也活得很好，真的没关系，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。 你看到你，我就想到过去，就一个让我写出了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， 我的心里只会永远恨你。 Oh.